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呢全球这个疫情呢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Maria, 我们现在吃完饭有没有兴趣去酒吧喝两杯啊？ 不好意思啊，其实本身呢都有人约了我的了。坦白跟你说，你让我去喝酒实在太不健康了。我反而呢喜欢吃饭之后去公园放狗散下步，不知几健康啊。 乜吃完饭去喝酒谈心不是追女仔的必杀技来的咩？ 错晒啦，喝酒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冇人会喜欢的，拜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星期一咧，咁马鼎盛主持嘅。星期一咧就个题目咧就拜登准备好领导世界噶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许晶博士，咁同埋小弟咧有份。咁马生马老师， 不敢不敢不敢。 咁拜登咧似乎咧坐定粒龙咯。 我一早讲冇得变噶啦， 冇得变噶啦。 你即使系点扭计点打官司都冇得变。仲有一个冇得变咧，系不但系特朗普连任亦好，拜登当选亦好，美国对中国嘅基本政策唔会变嘅。 系冇错，两党都唔会变嘅。 唔会变嘅，呢啲系事实造成嘅。 许晶博士点样睇咧？ 我覺得就都常要觀察嘅。第一個就即係有句説話就即係唔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啦，即係譬如拜登又好，或者係特朗普又好，即係佢嘅主觀意願，即係佢對中國嘅某一啲思維或者政策又好咁樣樣，即係呢樣嘢合唔合理，本身呢個係一個層次嘅問題啦。第二嘅就係一旦佢想實施嘅時候，其實係咪真係咁即係？如被屎屎咧，定係入邊其實都即係面對各式各樣嘅問題咧。咁我諗呢個就係我哋即係今日即係馬老師定呢個題啊。即係其實美國或者拜登係咪準備好領導或者重新領導世界咧？我諗個價值就喺呢一度咯。係 咩？係 拜登嗰個原話係咁樣講嘅，11月24日佢宣布咧，就美國準備好領導世界。 準備好 而不是退出世界，呢句說話是針對特朗普嗰啲美國優先的， 係 啊，咁當然領導世界又好，美國優先又好，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第一位和第二位的问题。 嗯 啊，即是拜登亦都不会将美国摆去尾。啊，佢都系优先，不过唔系第一啫。啊，特朗普都唔会话退出世界，不过佢系美国优先咁解啫。 系， 即系我素来都坚持呢个讲法，就系拜登同特朗普佢相背嘅嘢咧，系少过呢个 相同嘅嘢， 相同嘅嘢嘅。咁其一，咁仲有一个咧，即系拜登佢点样全解佢呢个政策咧？啊，点样领导世界咧？嗱，呢点好重要，佢有佢嘅底气。 嗯嗯， 啊，我哋讲个底气啦， 用大陆嘅 term 啊吓名词。 佢嘅底气系咩咧？佢话美国准备好对抗我哋嘅对手。啊， 佢冇讲出边个系对手啊？ 咧，但系佢话，佢话唔系拒绝我哋嘅盟友。 嗯， 佢呢度有一个 point 就系盟友。 嗯， 跟住嗰句说话，另外一个 point 就话。并且捍卫我哋嘅价值观， 嗯、 即系呢个佢成句说话咧，系有一个逻辑喺度嘅。 嗯 啊，首先佢领导世界，领导世界去做乜嘢咧？啊， 嗯， 领导世界去对抗对手。 系 啊，佢对抗对手攞咩嚟对抗咧？攞我哋嘅西方嘅盟友嚟对抗。拜登咁话、嗯、啊，个目标系乜嘢咧？是捍卫西方的价值观。 价值观 是。他从头到尾是这样的意思。 嗯。 那我想即使是川普他亦都是这样做的。他不会说我不要盟友的。 没 但是呢他是对盟友刻薄一点、要你们出军费、跟你们即蜘蛛计较。 嗯。 啊、即是没有一些大国风度而有商人本色这样的。 是。那请问两位。佢哋嘅盟友有冇讲到明，或者佢哋嘅敌人啊，会系有讲到明咧？专登唔讲明噶嘛，系嘛？ 嗱，呢样嘢咧，就等你自己对号入座咯。 政治嘢就永远唔会讲明嘅。 呢个系政治家嘅风度。 嗯， 你将啲说话讲死咗咧，你系冇退路嘅，系、冇意思嘅，系嘛？呢啲细路仔或者愤青先咁做嘅啫。佢、只不过我摆出。我哋嘅对手系咩啊？我哋对手系唔承认我哋价值观嘅。 系啦，咁呢个唔承认就系边个对号入座？ 系啊，即系你话你唔承认，但系又系呢个半推半就。你唔承认西方价值观，你做乜嘢死翳烂翳要参加 WTO 咧？ 系啦， 你做乜嘢死翳烂翳要入联合国咧？ 系咯， 你可以自己整一个。 自己嘅 共产主义联盟喎、 哦， 啊，你走你嘅路、哦、可以， 系啊。 咁今晚咧，我唔单止系讲拜登嗰个领导世界嘅 point， 仲有一个咧就系许正头先讲中国啊。咁我又查到呢个习近平先生咧有一句名言啊，喺佢嘅重要讲话里边一个主题。就话大国领跑世界，必有强大嘅军力作后盾。 哦， 呢个系佢最近呢几日咧就对呢个总政治部嗰啲政治工作讲。诶、这个名词，我话请次官，请阿许博士啊，去参详下。大国领跑世界，这个措辞我以前未听过。 领跑未听过。 领跑即是叫做什么即是你看大雁飞的时候有个头眼 有个头啊带头好像 头眼嘛、大家就请跟我来咯、是吧他很打地气、很贴近这个生活、大国领跑世界。我不是清白、我是领跑世界，即是我向前跑，我呢条一带一路，你哋跟住嚟有 Jackson 嘅，系咪咁讲咧？ 系领 跑、 啊。许晶博士点谂啊？ 我谂即系几样嘢啦，即系第一个头先即系马老师好概括咁讲，其实有一个即系精神层面噶啦，系嘛，即系所谓嘅。意識形態或者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問題，咁拜登佢將來係咪會行呢個價值觀外交？ 咁或者如果佢咁樣行係成功定唔成功呢，尤其即係佢係即係四年前，即係其實時隔都唔係好耐，就係、是、呢個奧巴馬嘅副手嘛，係咪？ 係 奧巴馬就係、是上任嘅美國現任總，即係在任總統攞諾貝爾和平獎係極少嘅，咁而且佢係就任之後好短時間就攞咗。咁其實即係呢度牽涉到個問題嘅就係話其實拜登所謂嗰個價值觀外交，如果參詳當年奧巴馬嘅話，其實奧巴馬個外交是成功定唔成功啦、啊？咁我呢度落少少注腳嘅就係、是，我覺得對外問題上面奧巴馬都算係冷戰後差唔多係最失敗嘅一個總統嚟嘅。如果佢唔係咁失敗咧，就唔會有特朗普現象嘅。即係我哋見到特朗普現象，即係所謂瘋瘋癲癲之餘咧，其實佢有一啲即係理由，有一啲美即係美國人選擇佢，其實。有一定的理性的因由在度嘅，咁有機會再解釋。咁、另外一個頭先馬老師講到的就是嗰個物質基礎啦，即係其實軍事其實都是物質基礎啦，或者一帶一路就起碼希望有物質基礎啦，即係希望呢個模式是可以即係推動經濟發展。咁我覺得其實即係現時點解全球會咁混亂咧，或者咁失去方向感咧，同頭先。所講嘅所謂大國領跑咧，咁就一方面即係兩個即係最大嘅經濟體啦，即係中國同美國作為主權國嚟講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個發展都遇到一個瓶頸嘅，即係美國係出現一啲問題或者啲方向係唔清晰，咁中國亦都係遇到一啲方向嘅唔清晰，咁佢哋各自個方向已經係唔清晰啦，仲要咧佢兩個係即係嗰個對抗嘅意味係越來越強。咁呢個起碼喺冷戰結束以嚟成30年時間，其實從來都未見過。咁所以我覺得首先就無論拜登佢希望領導美國，或者透過領導美國去領導世界嘅嗰個方略係啲咩啦，我哋先唔講啦。但係即係佢同中國之間嘅嗰個碰撞或者各方面，係咪真係會為世界前進嘅方向？因為你領跑最緊要係。有即係我哋如果有玩過長跑就知咧，最緊要係有目標、有方向，同埋你要有節奏啊嘛。咁其實拜登係咪真係咁有方向感咧？或者世界係咪真係願意跟住佢行咧？咁其實就即係所謂呢四年以嚟，即係特朗普嗰個所謂退群嗰個動作 ，quit group 嗰個動作咧，係咪完全冇影響咧？我覺得就算你觀察西方盟友都唔一定咯，即係譬如加拿大啊、西歐啊或者日本啊、韓國啊。其實一個冇美國嘅世界，或者一個美國相對褪後嘅英文叫 step back 嘅世界，係咪真係對佢哋嚟講咁不利呢？咁呢啲都係一啲可圈可點嘅話題啦。 哦，我咧回應啊馬老師講法啦，就中國人咧有一句説話咧，就叫民無第一，武無第二。 冇錯。 咁尤其第二句咧就武無第二喎。 系啊， 而家咧 第二嗰咪失敗者， 系做錯啦，唔能夠落去第二名嘅。咁啊，領跑者咧講出嚟好似好客氣咁樣，實際上咧非常霸氣。 點解咧？ 點解咧？因為咧領跑就即係後邊要跟隨住你嘅步伐。 我帮你挡风挡雨喎、 啊，系啊，冇错， 有着数喎。 但系咧，武无第二、啊，佢要靠全靠武力，然后就去领跑啊。如果唔系咧，冇武力咧，就领乜鬼跑啫？边个听你话啫？ 呢句说话咧就系胡萝卜同大棒嘅关 系 咯。 系啦，呢个直情系支棒嚟嘅咧。 你话一带一路 系 中国喺度领跑。咁一帶一路周邊嗰啲或者係途經嗰啲國家係咪跟住跑呢？點樣跟住跑呢？係咪好似次官所講後面有呢個吳京嗰啲電影啊？ 冇錯啦，係咪真係呢咁順服？你話點跑我就點跑呢？同埋呢一步步逆步逆吹、 啊、 跟足你呢嘅指示。同埋你行向東，你就行東；你慢，你就慢；你又快，你又快咧。你唔准爬頭喎、啊，領跑者你唔准爬頭喎、啊。大家賽跑都知道，如果有機會咧，跑第二嗰個咧，或者跟住嗰個咧，都希望 佔頭位嘅喎，而家咧就領跑咧係唔准排頭嘅，唔准爬你頭啊！ 當然啦， 咁咧當然咧，老毛第二，而且用武力嚟到去使到你成個領跑呢、這個呢、這個地位咧鞏固，咁呢個係咪算係霸氣啊？即係我啊咁睇， 我想思考，即、就、係、是、對比起美國嗰種價值觀，即係許晶話齋，有啲冷戰思維啊，或者係諸如此類。咁啊，中國嗰種領跑又唔稱霸，跟住嗰啲其他國家，嗱你唔好空談啊，舉例啊，上海合作組織啊， 係 金磚五國啊， 五國啊，係啊，而家亦五眼咧 啊。五眼嗰啲唔係中國嘅，嗰啲反對中國嘅啊，即係話中國領跑嘅呢啲國際組織啊，佢哋係出於一種什麼信念跟住跑嘅咧？ 係啊， 我就即係未能夠總結出啊。你話一帶一路咁啊，你大灑金錢，一路係貸款俾人哋，或者係甚至係送啲設施俾人哋。咁啊，萬里長路，咁啊行出一條中國嘅發展道路，咁樣領跑，按照國內嘅嗰啲傳媒同埋一啲評論員啦，一啲專家，咁佢起碼振振有詞攞出嚟就係咁多年嚟中國嘅 GDP 發展保唔到八保七保唔到七保六，起碼而家都係最 渣。 最好的最巴閉的那個上升率是吧，而且即是話齋很快脆就超越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實體咯，這個領跑 的願景啊，擺住在這裡，我想大家都有即是不乏捧場者啩， 是吧張博士。 咁從數字上去睇，即係中國大陸雖然都面對各式各樣嘅問題啦，咁但係我覺得特朗普呢四年佢即係最失敗嘅地方呢，就係即係可能佢同奧巴馬另外一個極端啦，佢有少少揭唔到中國底牌之餘呢，其實佢多少揭咗美國嘅底牌嘅，起碼 自己揭自己底牌， 佢有揭到佢自己底牌。譬如你諗下，佢出盡真係舉國之力啦，即係去對付，即係譬如華為咁樣先算啦。但其實到現時為止咧，華為都第一佢未冇虧蝕啦。嗱，當然你信唔信佢作為一間非上市公司，你信唔信佢嘅數據其實冇所謂嘅。咁但係即係譬如從數據上講，第一佢未虧蝕啦，第二咧佢都仲未萎縮喎喺個市場上邊。咁甚至無就係譬如華為，你咩都唔使講，你就係講手機嘅數量先算啦。華為的手機數量依家是因為美國的措施，因為沒有了美國的晶片芯片，它是做不到世界第一的。但令到美國很尷尬的是華為排第二，排第一是 LG， 即是韓國都算是美國的盟友，三星，不好意思三星，但是蘋果連華為都是比不過的，甚至連小米都是爬了這個蘋果頭。 蘋果頭是。 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就係從數字上去講呢，即係保守估計大概2030至2040到啦。因為依家中國嘅 GDP 個經濟體量呢大概係美國嘅三分二啦，其實超過三分二少少嘅。咁但我哋呢個係用美金去計喎，唔係計購買力喎。咁你今日2020係美國嘅三分二，其實去到2030至40到，你用數學模型好簡單去計啦。你當中國嗰個經濟增長大概係4%至5%上下啦，平均值5%咁上下啦，其實30至40嘅 GDP 都會超過咗美國嘅。咁嗱，當然之後再發展落去冇人知啦，因為又學啊，即係頭先馬老師話齋，你保唔到八保七，保唔到七保六，依家係大概5.5%咁，之後會唔會繼續萎縮咧？冇人肯定。咁但係總之係一個可見嘅將來咧。就呢兩個經濟體，起碼經濟體量上唔好話爬唔爬美國頭啦，大家係平均即係、就是、一模一樣咧，其實就基本上冇乜懸念嘅。咁、但係美國自從即係進入二十世紀以嚟，即、就、係、是、到依家超過百幾年咧，從來冇任何一個經濟體，包括當年嘅蘇聯啦，同美國 嗰個經濟體量係咁接近 的，有困嘅，冇得困嘅， 係啦，即係冇試過有得困嘅。蘇聯你點樣計都唔會係咁接近嘅。咁所以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其實真係歷史嘅一刻嚟嘅喎。咁你話當兩個國家佢哋嘅 GDP 經濟體量係差唔多嘅時候，咁我又覺得即係因為一般嚟講咧，軍事嘅投資咧就要喺你科技嘅投資十年之後先至見到成果嘅。咁而個科技投資咧，一般又要喺呢個經濟嘅投資之後咧，十年咧你先見到個成果。咁所以，我覺得去到2030、40，中國個經濟接近美國都好啦，中國嘅軍力咧應該同美國仲有差距嘅。咁如果按照呢個推測咧，其實到時最危險嘅係啲乜咧？最危險嘅小弟嘅判斷啦，就係、是、中國嘅經濟體量或者全球經濟影響力咧，同美國係差唔多嘅。但是在軍事上呢跟美國仲有一個距離的。那到時的美國其實不太久了，就是10年之後的美國會用它仍然凌駕中國的軍力去採取什麼動作呢？因為它再不採取動作的時候呢，就真的沒有辦法去阻止中國的崛起。就是你說純粹靠它的盟友得唔得咧？即係譬如加拿大、澳洲、日本呢啲啊，即係加拿大或者歐洲啲遠啲，我就難講啦。但係你近日你觀察一下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嘅反應啦，或者澳洲總理佢嘅反應啦，其實你觀察佢哋嘅反應咧，就覺得頭先即係我講嗰、那個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啊，未必對於我嚟講，對於美國嚟講嗰個風險咧，其實是存在的。會不會存在一個經濟體量可以跟美國分庭抗禮的中國呢？如果一旦是這樣，美國凌駕於中國的軍力又會怎樣運用呢？ 這個呢，下一個回合呢，就下半小時呢要講講啦，尤其呢兩位軍事專家呢要講講這個實際情況怎樣。 那來聽一支歌先啦， 聽一支歌，張學友的《舊情連綿》。 世上泡影，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这晚上此刻的心情，我在盼望仍然让你知梦里难平。为何痴心的感觉未冷冰，然而始终没法可决定。我带着不该的表情，与你对望，悠然像已经没有事情。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夜夜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恋恋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回头一生中几次未看清，仍然苦恋共你的爱情。我继续奔波中不停，每晚每日如何让你知是与是情。遥遥长路寻背影，远远爱去如流星。盼望原谅我，不要问究竟，但愿现在在你的心中亦有着共鸣。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52点，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92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16美元，卖出1860.4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大致多云，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广东广西 有新闻啊，嫦娥五号咧。12月17日咧就會翻嚟啦，啊，佢啊飛咗20多日，飛咗去38萬公里以外嘅月球，喺嗰度成功軟着陸，咁啊攞咗啲樣本翻嚟，呢個係中國航天史一個大事啊，以前從來都未試過嘅，啊，咁啊呢啲新聞報導得如火如荼噶啦。但系同時咧，人類太空嘅活動咧，又有另外一個新聞，就係咧12月6日，日本嘅一個航天器，可以講係太空探測器咧，叫做隼鳥二號。咁啊，隼鳥二號咧又係飛去太空當中咧，不過就唔係落喺呢個咁大嘅月球啊，月球咧幾千公里直徑。只是落在几百米直径的一个小行星，啊，这个小行星呢改个名字叫龙宫，在龙宫着陆，这个隼鸟二号呢就在上面呢，又是好像嫦娥五号那样，就拿了一些岩石的样本，啊，在这个12月6号呢就回来。但是它就不是好像嫦娥五号那样飞了20多日就算数，它是飞了整整6年，在太空度兜兜转，飞到去离地球3亿公里的这个小行星。但是由于兜兜转呢，兜了52亿公里。啊，那我们呢就不打算比较这个隼鸟二号和嫦娥五号的，它亦都不代表中国和日本他们的太空高科技的差距，只是呢，在通识的方面使大家知道日本这个100多年来的中国的死敌，无论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在政治上还是高科技，都是中国的天敌，我们只不过要了解一下这个天敌，知己知彼而已。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保就业11月完，疫症又回来了，接下来怎样好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始终经济会有些重组的，有些员工可能需要转业，所以我们怎样去加强再培训的工作，加强配对，优化综援的措施，我们可以尽量去做多些的。 第四波好像再犀利一点，都不想保就业主来的， 我们暂时不想。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中国的这个经济 实力 经济总体就会大过美国。那这个 point 呢，美国那些很多专家学者在十几年前已经是喊了很久狼来了的了。但是呢另外有一批人呢亦都不信这个邪。他们认为呢即使是中国的经济实体大过美国亦都不是美国的末日更加不是西方世界的末日。因为中国那些 GDP 是什么 GDP 呢大家心知肚明。一个就是靠着你十四五亿的人口的基数大。第二个呢就是靠着你的资源。那些资源呢是空气都属于资源的。 是。 水当然又属于资源土壤又属于资源。咁你是损失了多少这些祖先遗留下来的资源才谷到这个 GDP 上去。是不是会有持续性呢刚才许晶博士都提到从8到7到6到5。咁有一种讲法就是凡是人均 GDP 达到$10,000这个就是一个樽颈即是再向上发展呢就不能够靠山寨不能够靠这个那些钢铁啊水泥啊 要靠这个高科技。 是啊 不但靠高科技而且是创新的高科技。 是 不是做根硬而是做带头硬。 嗯 好了。咁你呢个带头硬大国领跑世界，你领出呢条路咧，系唔系可以复制嘅？人哋系可唔可以学你走社会主义道路？ 嗯， 可唔可以学你由共产党一党领导？ 系， 如果系有的话咧，咁我哋又要睇你千祈唔好似波尔布特嗰啲咁，嗰啲复制咧就走咗极端啦。咁呢个就係我对于中美两国嗰个 GDP 发展对比嘅一啲睇法啦。咁至于你讲军事呢军事就比较係实打实嘅。 係呀好打实嘅。 硬对硬嘅。 嗯。 你係强定係弱呢你讲係冇用嘅。同埋你演习都冇用嘅。你要摆在战场上面。 真理。 真刀真枪。 嗯 真刀真枪。所以你说美国好多那些叫做你说悲观主义者又好或者是炒作又好啦说中国首先现在的军舰数目是已经大过美国。 超过了。 是啦。咁呢跟住航空母舰呢近期目标就是六艘。咁再远啲当然你有啲人话斋只要有钱咩做唔到啊。咁但係有钱有一样嘢做唔到嘅。你航母舰你有本事做军事基地你咋。 仲有长远嘅问题。 成日有一啲人鍾意用一种比喻啊话全世界而家捉緊一盘好大嘅棋。我觉得这种比喻都挺好的拿捉棋来比喻全球战略或者是国际战略。这个战略呢就有一些点是不可复制的。 嗯 比如说军事基地美国在全世界有600几个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再加上它的盟国是将全世界的那些节点占晒了已经。 嗯 已经占晒了。你比如讲直布罗陀海峡啦，你比如 维也纳啦， 呢个 苏伊士运河啊， 系啦，或者系 巴拿马运河啊。 总之呢啲节点，你而家中国嗰个珍珠链想铺一条通过呢个太平洋、印度洋去到呢个红海，入到地中海，都好艰难。你冇嗰个历史背景啊，因为打緊仗嗰时好容易咋嘛，我哋係盟国我喺你度驻军然后我军 就唔走就算㗎。 大家仲用共用一签就50年100年。你而家係你能唔能够 拉出一班人，好似當時蘇聯嗰個華沙條約組織咁樣，因為嗰個條約組織係根本蘇軍一下殺過去就佔曬成個國家，佢啲駐軍就唔走啦。咁你簽又係咁，唔簽又係咁啦，係嘛？你都係小兄弟。咁而家你中國，你係冇呢個辦法啦嘛。所以美國佢講嗰個盟國咧，佢係講一種傳統、一種歷史。甚至一種價值觀、一種文化。 嗯， 我頭先講就係你能唔能夠好似再組織一啲社會主義國家嘅聯盟？ 嗯，困難啊，困難重重。 有呢個前景。 係 啦， 係啊，許晶博士點諗啊？ 我自己睇就無論即係中國歷任政府佢去即係批評美國嘅冷戰思維呢樣嘢係成唔成立啦。咁、但係我覺得就。我哋系咪仲可以或者仲準確用一個即係相對冷戰嘅框架去睇呢個世界呢、即係包括係即係譬如係即係意識形態嚇、或者係價值觀嚇，係咪真係第一係咪真係即係世界主要嘅經濟體或者大國佢哋去做外交判斷嘅時候？是不是仲是一個很主要的因素啦、 是不是仲恰當呢 是啦即、這個我有一些保留的、就是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時代是不是每一個時代它的、國際的關係的地緣的政治它、安全的形勢有每一個時代的特徵的嘛。 那 我就不會將冷戰的時代呢就視為即是人類尤其進入現代歷史以來呢嗰、那個外交狀態嘅一個常態嘅，因為點解咁講呢就係、你，譬如你由遠嘅，你由維多利亞時代開始嚇，近嘅你由二十世紀開始，其實好多時國與國嘅關係同意識形態係冇關嘅。咁譬如話近日又講啦，因為英國嘅呢、這個即係伊麗莎白一世紅嚇，就唔係即係為因為依家嘅女王。就是之前那個王朝伊麗莎白一世去命名的那艘航空母艦呢據信就是說明年某個時候呢就會長住在日本這樣。但我們想回就是英日同盟真正最重要的年代就是二十世紀的上半葉呢其實當時日本已經是一個軍國主義國家來的。OK， 咁英國點解會同一個軍國主義國家結盟呢咁樣呢個一回事。咁同樣嘅例子就譬如二戰嘅時候係嘛？咁其實即係呢個英國嚇、其實同美國咁其實係丘吉爾佢大力要求美國嚇、即係當時羅斯福總統啦嚇、小羅斯福啦，就同呢個蘇聯同斯大林去結盟嘅。咁但後嚟咧又係丘吉爾本人咧。就要求啊杜魯門咧就要發動冷戰，就要圍堵呢個蘇聯嘅咁樣嘅，即係甚至乎鐵幕啊、冷戰啊，好多呢啲我哋耳熟能詳嘅詞彙都係來自於丘吉爾。咁所以其實我哋有第一個疑問嘅就係、我諗唔係來自於中國啦，即係就算係西方嘅學術界都會思考一個問題嘅就係、拜登或者美國，哪怕佢哋自由派啊即係美國所謂嘅自由派，佢哋建構嘅嗰對於世界嘅理解。其實係咪即係仲係咁真確嘅咧？即係其實，譬如西方人，即係尤其西歐人，其實接唔接受美國嘅呢一套嘅咧？咁我自己好中意睇嘅一套書都係美國即係民主黨總統一個好重要嘅戰略顧問啊，布熱津斯基係嘛？咁頭先阿馬老師都提到即係大棋盤係 The Great Chessboard 呢個概念咁。咁當然就唔係布熱津斯基佢所專屬嘅呢個概念。咁但係你睇翻大棋盤嗰本書入面幾有趣嘅咧，就係佢唔係完全唔提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嘅，但基本上佢係用相對傳統嘅一個地緣格局去睇呢個世界。其實佢係好容易睇嘅嗰本書，就係、是、逐忽咁樣去介紹啦，由中亞開始介紹起，跟住咧就介紹中東，跟住就介紹西歐跟住。亦都有觸及烏克蘭，跟住有中國有日本等等咁樣。咁我自己就其實傾向呢一個角度嘅，就係話即係世界即係大部分嘅國家啦，包括一啲中等強國啦，其實都可能係基於佢哋各自嘅戰略利益或者佢哋嘅安全嘅關切咧，去建構佢哋嘅嗰個即係、就是、一個外交嘅主軸咁樣。 咁所以其實拜登係咪需要適應呢一樣嘢呢？因為我好深刻嘅呢，就譬如我話奧巴馬佢最失敗嘅係乜呢？就係、是、烏克蘭係咪所謂烏東事件，或者後來演化成呢個黑海事件咁。喂，咁呢個普京繼正嗰度大打出手，又唔符合國際化，又唔尊重人哋主權，但係西歐嘅國家，尤其係默克爾，佢係三番四次地主動去到莫斯科係要調停件事。咁如果你從一個意識形態或者從各方面嘅角度睇，咁默克爾冇理由咁嘅舉動啦，反而就係奧巴馬有少少潑火咁樣，喂，冇理由放過普京嘅，應該又要制裁，有好多動作咁。咁所以其實，從一個即係實際嘅角度，阿默克爾唔係咁樣諗問題嘛？佢喂我唔掂噶喎，我冬天嗰啲即係我哋嗰啲石油啊、天然氣啊，尤其係制暖啊嗰啲要靠普京噶喎。咁同埋我哋安全問題上面，即係默克爾佢唔諗住使錢喺軍費度啦。咁但係美國總統就算係一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咧，佢都即係佢都唔吝惜嘅喺軍費上面。咁呢個就會一個好大嘅矛盾，所以。即係今日嗰個問題，即係大個問題，拜登點樣準備好重新領導世界呢？咁其實我呢入邊有個好核心嘅問題，反而我就唔係將個焦點擺喺中國嗰度，即係中美較勁呢個係必然㗎啦。不過係用咩方法玩啫嘛？究竟係呢個拳擊對泰拳啦，定係紅拳對詠春啫嘛？即係要鬥就必然㗎啦咁。但反而係西歐佢點樣睇美國呢？即係西歐喺佢嘅格局入邊。佢會點樣同呢個拜登互動呢？尤其英國脫歐，依家又係脫到一副都係咁樣。咁其實嚟緊會係點呢？咁我回憶翻奧巴馬，尤其喺佢第二個任期入邊，佢去處理好似啲中東問題啊、西歐問題。如果拜登又係咁樣延續嘅時候呢，其實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對佢嚟講幾大嘅挑戰咯。我唔會太相信，即係西歐嘅國家係好希望翻去嗰、那個。即係同俄羅斯直接對壘啊，或者對美國嘅外交政策亦步亦趨啊，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大嘅疑問嚟。 係啦，咁啊呢個問題咧，阿張留待下 個出 下個半小時再傾啊，因為咧呢、這個咧牽涉到咧點樣樣對付、點樣領導世界嘅一個問題啊。咁聽一聽呢只歌先。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咁啊，听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啦。

好啦，咁啊，仲有咧四个字到，咁啊，今日咧嘅主题咧就系讲拜登准备好领导世界，咁啊，主持啊马鼎盛咧，咁啊，嘉宾咧就许晶，仲有小弟刘天赐，咁啊，正话咧啱啱讲到咧， 头先许晶博士讲嗰个话题咧，我真系几有兴趣，讲起呢个普京喺呢个乌克兰东部。同埋喺克里米亞半島啊，即係實行吞並啦，應該係講吞並啦， 強權 啦。唉，咁啊，講西方無所作為啊，真係歷史有相似嘅一方。 邊度咧？ 希特拉啦。 哦，係啊。 希特拉開始就咗呢個萊茵蘭，雖然係少少一塊地方，但係一個戰略要地。啊！呢、這個凡爾賽公約規定係唔俾佢駐軍噶嘛，佢就派幾百人去駐軍、啊、拆佬曬士沙堡，一事冇事喎、啊、佢係諗住如果法軍一打過嚟，即刻走夾唔透啊！而且佢要落台噶啦，啊咁啊，俾佢試到，跟住試奧地利啊， 仲得 又得咗米， 又得、 啊、即係哈布斯堡王朝咁多年真係。咁跟住啊，喐呢個捷克， 冇問題。 蘇台德區，咁啊，張伯倫咧親自去逼呢個捷克總統簽押， 唉，啊，帶住把遮去添。 嗰本書真係好，即係好諷刺啊！ 嗯， 話呢個捷克總統咧嘅本事咧，就在於佢生咗11個細路。一講到國貨家亡咧，就冇 就唔識嘅。 咁啊，真係好相似。咁、歷史咧已經擺住喺度啦。點解希特拉違反咗咁多公約，進行咗咁多呢個軍事威脅， 仍然可以俾佢大咧？ 嚇、啊！即係英國、法國點解唔喐手咧？咁呢個就同呢個烏冬事件同克里米亞事件咧好相似， 異曲同工啊！ 就因為烏冬咧。就是烏克蘭呢個國家冇處理好佢國內嘅民族矛盾， 嗯 啊，咁你烏東地區親俄分子同埋呢個唔同種族嘅分子佔咗優勢，普京其實係叫做順勢而為嘅啫，佢都唔使花好大力氣。克里米亞又係啦，你嗰度俄羅斯人都話公投咁，你點公投啫？你即係等於而家你俾西藏公投，你俾內蒙古公投，咁點公投啫？冇可能噶嘛。咁但係佢起碼係有咗一個程序，走咗個程序。咁當然付出嘅代價係咩咧？就係波的三小國迅速咁投入呢個北約懷抱，同埋波蘭。迎接呢個美國軍事力量駐扎，即係到此為止啦，唔好再玩啦，再玩就冇咁過癮噶啦。咁仲要睇波蘭同埋波的三國嘅國內嘅問題，啊有冇俾普京可以借力嘅地方？咁呢度咧就按下不講啊，我就想講講台灣。台灣咧就作為美國而家。特朗普臨走呢啲歲月，佢已經落咗好多重手噶啦，好多以前未試過派去台灣嘅高官都派，好多唔俾佢賣嘅軍火佢都賣，咁呢、這個佢嘅繼任亦都係會打台灣牌，咁到底打台灣牌切香腸，切到幾時先切到手指呢？即系中国几时先至实在 出声咧？ 实在我唔系出声出手啊，大佬 出手咧， 出声就不嬲出声噶啦。 嗯、 啊，即系你喐啲佢就出声噶啦。问题就系、是、美国佢就强调有一样嘢系咩咧？改变国际秩序，或者叫改变国际个版图，呢一条咧系唔系美国嘅底线咧？我睇关键唔系在美国。甚至都唔係在北京，而係在台灣。 係咁， 即係睇你台灣人想唔想守，你肯唔肯付出幾大代價？啊，如果你好似有啲傳媒話，共軍嚟咗點啊？投降咯咁，咁就 咁啊唔使讲啦。 唔系咧，美国点啫？乜、嗯、你中意投降咪投到够咯、嗯啊、所以美国仲系好关键一点咧，仲系要借力打力嘅。佢成日都讲对盟国系睇盟国同美国之间，佢到底其实即系针对边个咁解？ 系阿许晶博士点谂啊？ 正如马老师咁讲啦，就系、是、虽然我永远唔会视美国为呢个英国嘅延续嘅，因为唔少人都会误会啦、啊，美国人又讲英文，英国人又讲英文，咁所以其实我哋知道美国嗰、那个第一佢成个地缘格局啊，即系佢掌握嘅资源啊，各方面同英国非常之唔同啦。咁第二就其实系一个文化基因啊，因为你政治都系文化嘅一种。即係我哋對於即係世間萬物嘅判斷，其實都係即係我即係入邊都係有文化因素噶嘛。咁所以其實美國人嗰個文化基因同英國人又唔完全一致嘅。咁但係咧，頭先即係馬老師講個現象咧，有啲近似咧，即係所謂英國人嘅嗰個叫離岸平衡或者隔岸平衡嘅呢個動作咧，美國人係有一定程度參考嘅啊，即係話咧。就佢哋唔希望，即係英國人個源頭就係佢唔希望呢個歐亞大陸咧有一個即係絕對主導嘅力量。咁呢個力量無論係喺西方嘅呢個沙俄帝國又好，還是係即係南亞次大陸嘅印度又好，或者東亞嘅中國都好咧，佢哋都唔希望有呢種絕對主導嘅力量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傾向聯合喺呢一啲即係所謂歐亞大陸嘅邊緣或者歐亞板塊嘅邊緣咧。嘅國家去做好多動作啦，係嘛？即係你聯合法國又好，聯合德國又好，去制衡即係呢個蘇俄又好，還是你同日本聯盟去制衡，即係由晚清一路去到當代嘅中國都，其實都係呢個思維。咁但係即係我成日都會強調，中國唔係當年嘅蘇聯啦。雖然佢哋都係一個共產國家，或者佢哋喺個意識形態或者治國嘅理念上，無論優點定缺點有近似，但係因為嗰個地緣環境非常之唔同。有一點咧，就係我覺得喺成個冷戰嘅過程入面咧，其實蘇聯咧係一種戰略性嘅進攻嚟嘅。即係最收尾佢失敗或者輸得好慘嚇，輸即係我哋逐啲講嘅叫做廣東話叫嘔突咗咁樣，連當年沙俄帝國有好多土地，即係包括頭先馬老師提到嘅嚇，喺即係中亞喺呢個波羅的海，佢哋都要嘔突，咁嗰個後來嘅事啦。但係成個態勢佢係一個戰略進攻嚟嘅，咁但係美國即係所謂嘅離岸平衡咧，佢都揾到個立足點嘅，就因為。基本上由呢個德國嘅西部或者荷蘭比利時開始，一路去到呢、這個法蘭西啊，去到南翼就係印度，呢個南翼就係呢個地中海沿岸國家咁樣，佢都仲有一定嘅叫做戰略重心咧，係去落一個住腳嘅，因為你離岸平衡，你離岸平衡都好，你嘅即係核心可以係離岸啫，即係佢哋英國、美國可以離岸啫。咁但係你喺個岸上面，你要有落腳點先得㗎。你唔冇落腳點，你點平衡咧？但係佢哋對付中國就即係相當困難嘅。第一個咧就係呢個美國同中國咧就同即係美國同西歐唔同，即係第一個大西洋細好多啦，你個太平洋闊好多啦。第二咧就係即係見到美國。去處理中國同處理蘇聯最大嘅問題，最大嘅分別咧就係，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咧係唔需要好似當年對付日本咁有中途島啊，或者依家對付中共咁樣，你需要有夏威夷啊或者關島啊，佢唔需要中間有呢個位置嘅，佢直接即係喺大西洋北岸就可以即係所謂劍及理及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喺東亞個立足點喺邊度咧？你嗱，第一就係、是、其實喺亞洲嚟講咧，最接近美國嘅咧，反而唔係我哋中國，反而係俄羅斯聯邦，係咪先？即、就、係、是、你由白令海峽一路殺落嚟都係俄羅斯嚟噶嘛？咁第一，你美國如果個手要向即係、就是、太平洋去伸嘅時候咧，第一其實你同樣面對住俄羅斯嘅嚇。咁第二咧就係、是、咁，你喺東亞嘅立足點係啲乜咧？你南韓即係、就是、朝鮮半島，好明顯唔現實啦。咁你台灣現唔現實咧？其實嗰個都係另外一個問題。但係好明顯就係、是，哪怕你退到去日本，日本都唔係一個有效鉛制 中國嘅一個所謂立足點嘅，因為你日本第一你冇乜重心可言啦，係咪先？咁呢個亦都可以解釋到點解啊菅義偉同佢嘅前任啊安倍晋三咧，無論佢同特朗普點樣搞都好咧，日本喺好多對華問題上邊咧，大部分都係知唔以對嘅啫，或者有啲即係通俗啲講嘅，我可以抽你水，譬如香港問題嗰度，我抽一抽你水，我知道習近平唔會真係嬲嬲豬嘅咁，咁佢咪講兩句咯。但你真係要對中國，譬如華為啊、KCLAP 嗰啲嚇，有咩某真係實質嘅制裁咧？日本係相對忍手啲嘅。咁我諗背後嘅原因就係日本話：喂，大佬，我搞唔掂喎，你如果真係同中國即係激烈對抗起上嚟嘅話，咁你日本點咧？即係你冇一個戰略重心，你即係嗰個係一個亡國滅種嘅，就算唔係必然亡國滅種啦，係一個亡國滅種嘅風險嚟㗎嘛。你冇得頂㗎嘛。咁你唔似西歐嘅話，你西德之後有德國，德國之後有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再過先至係即係英法海峽去到英國啊、加拿大啊咁樣。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係所謂圍堵。即係中國或者係所謂鉛制中國嘅時候咧，同面對俄羅斯或者蘇聯最大嘅問題就係佢冇一個戰略，仲即係冇一個戰略嘅立足點喺度。佢喺東亞，佢無論施展佢外交、佢經濟或者係軍事力量都好啦，佢總要有個支點噶嘛。你除非美國係即係第一歷史上我從來未見過啦，除咗當年即係羅文帝登陸之外，我從來未見過美國真係會大軍壓境同一個嚇。即係實力上差唔多嘅大隻佬去直接就上，就唔係啲盟友頂住先咁樣樣。咁所以呢一個係幾值得我哋觀察嘅一個關注點啦。如果美國係想繼續離岸平衡嘅話，咁佢個戰略支點係邊咧？會唔會係遠在天邊嘅澳洲甚至無印度咧？係咪佢哋依家提出印太戰略嚇？因為印太戰略唔係特朗普提出㗎，其實奧巴馬年代已經提出㗎啦。係咪？拜登佢會重拾呢個印太戰略咧，將中美嗰個對抗嗰個叫做平衡點啊，就係、是、外移到南太平洋，甚至乎係東印度洋咧，呢啲都係幾有意思嘅地方。 哦，咁啊點睇呢個台灣嘅問題咧？ 台灣我好認同阿馬老師咁講啊，即係睇你台灣人嘅做法㗎咋，即係其實好多嘢即係你話第一，我會唔會懷疑北京？出兵嘅決心或者主觀意願咧，唔會懷疑嘅。如果我要懷疑，就反而係咪真係咁容易就攞得下一個台島咧？因為即係幾次馬老師都有提到，其實即係戰爭嘅嘢咧，其實唔係講下或者睇牌面，打牌就睇牌面係嘛？你打仗咧就係真係睇你實戰， 睇你實力㗎係。 係一個大規模嘅登陸戰，其實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咁呢個係一個懷疑啦。咁但係。即係台灣人都要衡量一下咯，即係其實如果因此而付出嘅即係代價，包括人命代價，係咪佢哋承受得到咧？咁入邊嘅變數都太大，因為即係台灣嘅新生代同香港新生代一樣，其實佢哋嗰個分離主義係一種實打實嘅，或者對佢哋嚟講，其實唔係即係太即係可以即係選擇嘅一樣嘢啦。咁所以呢一個其實內外嗰個矛盾或者張力，其實都係幾嚴重嘅一件事。 係啊，係啊。 最後有一句說話咧，想請教兩位，就係美國國內嘅政治格局嘅問題。咁拜登有一句說話咧，腰心腰肺嘅。佢話佢嘅人事任命啊，要將為下一代重新設想美國嘅外交政策同埋國家安全咁啊。咁呢啲人事任命咧，無論係國務卿又好，國防部長又好。參聯會主席又好，啊，國安呢個顧問又好，佢哋會話俾拜登聽，我需要知道嘅，而唔係我想知道嘅。喂，呢句説話即係唔係暗串特朗普啊，直頭明串佢。即係你就識得用 yes man。如果唔 yes 咧，你就炒資，係嘛？即係話我上咗台以後咧，我就唔會咁啦。我唔係好叻嘅啫，但係我係劉邦，我識得用呢個漢初三傑。 我識用人， 佢哋教我點做， 就唔係好似你咁樣，邊個人奉承你就聽 yes， 先以成子啊！ 我覺得阿馬老師呢個問題之所以即係非常之有趣咧，我覺得嗱，即係阿習近平佢會做幾多任，我唔知啦，佢會唔會永續亦都唔知啦。喂，但係貪山之石可以攻錯喎，我反而覺得呢番説話咧，習近平應該係即係好好枕頭諗清楚，即係話你向習近平嘅外交部又好，外貿部又好，咩嘢都好啦嚇，外經貿部。喂，向你反映國際形勢同埋向你指點國際戰略嘅人咧，最好唔係你即係老習想聽乜就係講乜，真係反映世界個格局咧，我覺得比較好啲。咁 呢個困難少少， 唔係困難少少啊，係都唔啱中國國情。 係啊， 係咁啊。 呢個問題咧就。在幾十年之內咧，我睇都好難。 即係奧巴馬有好多地方係俾人哋唱嘅，但係有一個鏡頭咧，大家都會俾個讚佢。點個讚係咩鏡頭咧？就捉拉登嗰個鏡頭。捉拉登嗰個鏡頭咧，坐喺梳化度咧，嗰啲唔係國防部長就參聯會主席，一唔係就國務卿。而呢個黑仔奧克仔咧，就踎喺梳化旁邊， 佢隔離啫嘛， 小學生。 系听晒嗰啲人话， 咁呢啲就系总统啊嘛。 唉，佢知点点用人， 即系知道自己唔识啊。 系识用人咧，知啊，全靠人哋同佢做嘅。 嗰啲系专家嚟噶嘛，你个专家就系用人啫嘛。 系啊，冇错啊，将兵。 如果拜登识得咁样谂嘅话，咁啊，习近平更加要嗱嗱临检讨下自己啦。依家对佢家， 冇必要，天才真系天才。 系咁啊，看啦看啦，唉，我哋都系咁希望。咁啊，星期二咧就阿岑日飞主持，咁啊，请嚟阿冯天乐做嘉宾。咁啊，讲到常胜将军孙立人啊。咁啊，讲啊， 最后输俾蒋介石 咯。系讲下孙立人，咁啊，跟住来咧就系一首歌，罗文唱嘅《世间始终你好》。咁跟住来咧就系新闻报道啦。咁啊，新闻报道之后咧就啊，基哥那些年啊，诶，张伟基嘅。咁啊，大家听埋就好瞓咯，拜拜，多谢晒，拜拜。 始终。